第23集，我做春梦。我捧着手机睡了过去，睡前脑子里想的都是先前和沈鱼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些初醒时还无比清晰的昨日，仿佛在随着播放销毁般变得愈发不真切。我偏执地复原着虚化的细节，试图补全整个故事的原貌，终于想起了遗失掉的一节记忆。想起的记忆却与沈鱼无关，我以为我会梦到沈鱼。这具身体早已习惯怀中有人陪伴，我又在入睡后睡向了季星辰那一侧的床。以被我抱在怀间的被子为媒介，梦里都是季星辰身上那股冷凝的松木香，梦里都是季星辰的影子。我分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肖想，却梦到了肖想不到的艳情至极的画面。重叠的场景将记忆里的片段兑换了出来，一样抓到季星辰在偷偷抽烟，似乎是名为惩罚的情趣，熄灭的烟被季星辰叼在嘴里，几点零星的烟灰在猛烈的顶撞间血腥似的落在了他的眉睫，迷花了彼此的眼。烟蒂在喘息的间隙更深的被他吞进了口腔，合着身影咬碎。季星辰在钳制下张开了嘴，殷红的唇舌间挂着金色的烟丝，迎合着我探入的指尖，将缠在舌面上的烟叶刮净。吻是湿润的，是浓重的烟草味，苦涩与甘甜。交融的气息与体温沸腾着将我包裹，醒来时的我跟着热出了一身的汗。我关掉了闹钟，进浴室冲了半天的冷水澡，心情才稍稍地平复了下来。季行辰又成功让我记起他了一点，又是在床上。操，25岁的我是禽兽变的吗？托梦就托梦，这总托春梦是几个意思啊？记起的都是下半身的破事儿，难道季星辰和25岁的我只是肉体交好的情人？梦里我没有看清季星辰的表情，说实话我也不太想看清，总觉得看清25岁的我和季星辰的感情后，我再也不能由心说出我对季星辰不心动。梦中的我分明对季星辰心动得发疯，但要完全区分25岁的我与季星辰究竟是肉欲激情还是爱恋至深，可能还要多梦几次啊。我逝去的贞操再度粉碎性骨折。流年不利的还有我与沈鱼的重新建交，我醒来时的第一时间就查看过手机来信，没有未读消息。在和沈鱼异地后，沈鱼时常会因为各种小原因失联，手机忘记携带，没电关机。我恨不得给他买十个手机，让他挂脖子上，拴腰带上，揣书包里。不过就只是想想。沈鱼一味地认真学习，内向又独立，催他一次下次只会回得更拖延。后来我就习惯等他的消息和等不到他的消息。我满脑门官司的下了楼，我的梦中情人已跟梦里判若两人的清冷和我打了个招呼。季行辰今天上午要外出，起得比平时更早，这会儿已经坐在餐桌前吃早饭了。季总虽然在职场上是一名英明决策的领导者，但对工作啊，更像是出于责任与生活方式，而非源于热爱。比如这会儿他睡眠不足的脸上不想上班的丧气，挺明显的。早饭呢是牛奶冲泡的麦片煎蛋土 吐司，还有一碟醋拌秋葵。从换被单那里看得出来，季行辰约莫也是个十指不沾家务活的惯宝宝出身，在家务技能上的熟练度啊，一个比一个低。这些大多数只需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被这位大厨制作出来，如同动用了99道工序。锅碗瓶罐，从碗到勺，颠三倒四的摆满了琉璃台。就这，他还为我也泡了一碗麦片。我感念的同时，心情有些复杂。先前是我做早餐吗？ 谁起得早谁做，一般会在路上买现成的早点，或者去公司附近吃。 饭谁起得早谁做，常态的场景却是一起出去吃，也就是一同起来的情况占多数。所以啊，是两个都对早起有点抗拒的人一起赖床。细思又有点限制级。季行辰用勺子将碗底最后一点麦片扒拉进嘴里，用舌头舔了下唇边浓白的奶渍。我被梦里的后劲啊给激了一道，心口一阵酥痒，喉结动了动，不自在地收回视线。 没给你加太多蜂蜜，不知道你现在的口味。 我爱吃甜口的东西，这点倒是一直没变过。我端着碗尝了一口，牛奶的温度已经没有那么适口了，麦片凝得过于粘稠，甜度也有点淡，却还是捧场道，挺好吃的。季行辰倒像很适应得到厨艺上的肯定似的，微微提起了嘴角，有点膨胀的小得意。看来25岁的我还是宠他的，也没少说瞎话。 吃完后碗筷放到洗碗机里，家政阿姨会过来收拾，我先出门了。 陈哥，我出声拦了他一下，你今天来我公司吗？ 下午回来。 季行辰仿佛在嘱咐一只会拆家的狗狗， 你老实在公司里待着，别想着迟到早退，也别作妖给25岁的你丢人，听到了吗？ 我都够安分守己了，怎么就有丢人的隐患了？我不悦道，我这两天还不够听你的话吗？季行辰逐渐掌握了训我的技巧，路过我时在我脑袋上捋顺了一把。 表现的是挺不错，继续保持，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我别扭地躲过，炸起的毛被顺了回去，干巴巴地哦了一声。公司里没了季行辰的统治，今天我就是本公司里最有话语权的仔。限时一把手体验卡板。上午要开公司管理层例会，参与会议的人员主要是各部门中高层的负责人。会议内容围绕着工作汇总展开，我只需要一脸高深莫测的在边上坐镇就可以。没了销售部和市场部在朝堂上分庭抗礼、唇枪舌战的环节，这早朝便少了许多看点。各部门轮番汇报工作，会议纪要周助理会整理。我拿着25岁的我的记事本，听到重点内容时随缘写上两笔。这个记事本已经用掉一多半了，我随手向前面翻了翻，随手速记的文字就没签名那么装样了，字体潦草的一如早年。正在我想着25岁的我不过如此时，我突然留意到了其中写满文字的一页。这一页记了不少数值，以我现有的业务水平也品不出个是亏是赚，但能从字迹看出我写这些时浓重的不耐烦。然而就是在这一片鬼哭狼嚎的鬼画符里，在正中的位置悄然而隐秘地用堪称端正的字体一笔一画地写着季行辰的名字。